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9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其中在东三环华威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目前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疫情方面的消息，浙江绍兴新增9例本土感染者，陕西新增报告1例本土确诊病例； 中国第一个抗新冠病毒特效药获批上市。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发布14-5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25年，北京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天津连续揭牌5家海河实验室，将助推产业跨越式发展。 河北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8100亿元，提前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 北京中考体育新增乒乓球、体操等14个项目供学生选择。 国际电讯方面，阿联酋定于明年1月1号起推行每周4天半工作制，休息日从周5下午开始。 文体资讯，造雪枪、造雪炮准备就位，首钢滑雪大跳台造雪工作进入倒计时。 第一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发布，为党建活动及市民出游提供精确指南。 129人物记特别节目，今天请听第3篇《清华巾帼》。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据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一次太空授课活动。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这场授课。 据了解，在大约1个小时的约授课过程当中，神舟13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和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这一次的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共有1420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很多高校学生也都非常关注着这堂课。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也在今天下午前往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那里的学生们一起收看了这场太空授课。那这堂课都给学生们带来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这次的授课呢，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中国的一个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天地互动和地面的课堂来实时的交流。那么对于这样一堂科普的课程，对于高校的大学生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那么刚刚有几位北航的学生也是告诉我，有几个其实促使着他们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方面的一个原因，包括了从小可能他们会喜欢仰望天空，或者是曾经他们看过三体这本书，而更多的学生就提到了8年前的第一次的太空授课。那次的太空授课打开了一下大门，也是让他们更多的人在不断去慢慢的了解载人航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到现在进入到高校，进入到大学，无论是本科研究生还是博士，从事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此外呢，还有个同学也是提到了，他们做研究和做理论可能往往是停留在一个纸上和一个想象，相关的一些实验和一些理论并不能够去在一个太空的环境下去实验去做，所以这次太空授课能够将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相结合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头条过后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晚10点到今天上午9点，浙江省绍兴市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9例，其中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据了解，除了第1例病例之外，其余的阳性人员都是在已经管控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当中发现的。 最近浙江省多地发生点状疫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目前已经印发通知，要求全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浙江省体育局也发布通知，要求暂停12月8号以后举办的所有省级体育赛事活动。 此外，昨天的0点到今天上午7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据了解，这例确诊病例是西安市一家境外人员隔离酒店工作专班的成员，负责为隔离人员送餐、收集垃圾和消杀工作。初步分析判断，这一确诊病例感染的原因是专班工作人员偶发职业暴露所致。目前，这一确诊病例已经被转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西安市已经对这一隔离酒店的专班工作人员就地隔离管控，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来了解一下全国目前的疫情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本土病例60例。在这些本土病例中，内蒙古有42例，都在呼伦贝尔市；浙江12例，其中绍兴市9例，宁波市3例；黑龙江4例，都在哈尔滨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 昨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准了新冠单克隆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罗米斯韦单抗联合疗法，标志着中国拥有了第一个全自主研发并经过严格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证明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今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采访了领衔研发的清华大学张林奇团队，来听报道。 这个安巴韦单抗、罗米斯韦单抗的联合疗法呢，是由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以及腾盛博药公司共同研发的。在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呢，研究团队是成功的从新冠的康复期患者血清中提取了一对高活性的中和抗体，并且逐步推进完成了国际3期的临床实验，并最终获得中国的上市批准。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的3期临床实验中呢，包括了847例入组患者的积极中期和最终的结果，结果显示和安慰剂相比呢，联合疗法能够降低高风险门诊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风险80%。截至28天的临床终点呢，治疗组为0死亡，而安慰剂组呢是9例死亡，并且呢临床的安全性是优于安慰剂组。同时呢，无论是早期就开展治疗还是晚期才开始接受治疗的受试者，住院和死亡率都明显的降低，这也为新冠患者提供了更长的一个治疗窗口期。 同时呢，也没有观察到和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或者输液反应。那么安巴韦单抗、罗米斯韦单抗的联合疗法呢，也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唯一开展了变异株感染者治疗效果评估并且获得最优数据的抗体药物。同时呢，钟南山院士也带领广州实验团队在中国进行了二期的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药品在中国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研究团队也将进一步评估联合疗法在免疫抑制人群中的一个预防免疫的增强的作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北京是阴了一整天，雨雪也悄然造访。不过雨雪天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上午8点左右，雨雪已经陆续停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降水量统计显示，昨晚9点到今天上午8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大兴农业示范园区，为6.1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降水强度出现在了延庆海子口，为1.5毫米每小时。 尽管降水已经逐渐停止，但是由于雨雪天气后，冷空气有些滞后，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雾气依然难退。入夜后能见度还会进一步转差，部分地区不足500米。加之路面湿滑，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关注路况信息。后半夜北京将会有北风吹起，雾气会逐渐消散。明天上午仍然有3级左右的北风吹拂，而阳光也将重现。 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周六下午北风将会加大到4级左右，周日的气温还将大幅下降。其中周六的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周日最高气温将下跌到4摄氏度，请您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据北京公交集团介绍，受今天白天雨雪天气影响，截止到中午12点，北京公交集团共有136条线路采取临时措施，主要集中在门头沟、房山、延庆和怀柔山区。其中采取停驶措施的有119条，采取发区间车措施的有16条，采取绕行甩站措施的有1条。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微信查询相关线路信息。 再来关注河北，每年秋冬季雾霾和冷空气都会斗得难舍难分。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平原大部分地区有雾，还会出现轻到中度霾。同时，冷空气预计会在本周末抵达河北，届时雾霾将被大风吹散，当然降温也不可避免，保暖工作要做足。 除此之外，未来几天河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雨雪天气，其中明天白天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中西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河北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北京将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突出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昨天发布的北京市14-5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了，到2025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将下降到35微克每立方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真真的报道。 14-5期间，北京将以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为重点，聚焦机动车、生产生活、扬尘等领域污染治理，计划到202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表示，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需要突出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 要深化我们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啊，通过加强区域重污染应急的联动，联合呢全力开展秋冬季的污染攻坚，开展重点行业的绩效的分级和差异化的管理，健全移动源的共同的监管的机制等等，共同努力来致力于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通过推广新能源车、增加公共交通里程等方式，北京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年均增速从12-5时期的6%下降到13-5时期的4%。市交通委副主任吴世江介绍，14-5时期将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 到2025年，预计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300公里，运营总里程将达到1600公里。 优化地面公交线网，缩短公交站和地铁站的换乘距离，远端的地铁站增建小汽车驻车换乘的停车场。 近20多年来，北京通过压减燃煤使用，对 PM2.5 直接减排量贡献达到50%以上。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领域将使用清洁能源。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来宪瑜说， 十四五时期全市的煤炭消费量呢控制在100万吨以内，大力推进车辆的油换电，基本完成全市燃油供热锅炉的清洁改造，逐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到2025年，北京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森林覆盖率达到45%，人均公园面积超过16平方米。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介绍， 到2025年，新建和恢复湿地5000公顷，在中心城区大力建设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和小围绿地。除核心区外，在其他14个区，我们要呢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张家湾设计小镇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首钢科幻产业集聚区3个老旧厂房改造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典型示范项目，释放高精尖产业发展空间资源。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到现场实地进行了探访时了解到，北京将在城市更新领域力争实现绿色发展。来听报道。 城市副中心的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是北京第一个厂房改造后用于硬科技孵化和成果转化的专业园区项目。项目用地原本呢是北京的铝材厂的厂区，那么从2002年破产停业至今已经闲置了16年。项目单位也是致力于打造副中心的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那项目内容呢是包含一个1100平方米的孵化器，一个900平方米的综合性中式实验室，2.5万平方米的商务办公空间，采用中实科技加空间办公加智慧金融一体化的新型生态服务模式来打造硬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中心。那目前呢已经有36家企业有意向入驻，项目完成后5年内预计入园企业呢将超过100家，年均产值呢有望达到30亿元以上，年均税收呢预计会超过2亿元。那刚才提到的3个项目总体改造完成后预计实现产值呢共计约60亿元，年税收超过4亿元。那目前呢本市已经初步储备了58个重点项目，涵盖了像文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金融等一系列重要的高精尖产业领域。市发改委也会联合相关部门以及各试点区形成合力，在城市更新的行动当中呢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的规模发展，探索存量空间的改造全过程的绿色建造的路径，引入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打造一批国内领先的低碳建筑，那么在城市更新领域力争实现绿色发展。 明年，北京市东城区将实施城市更新5年行动计划，编制完成81个街区保护更新综合实施方案。这是从今天召开的东城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传来的消息。会上介绍，明年东城区将落实中轴线申遗保护任务，开展钟鼓楼、万宁桥周边的综合整治，提升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侍廊的环境，实施天坛西门景观提升。 同时，东城区还将在明年实施城市更新5年行动计划，编制完成81个街区保护更新综合实施方案，推进钟鼓楼、皇城景山等重点街区保护更新，继续推进直管工房简易楼搬迁腾退，修缮直管工房500户，基本完成望潭、宝华里项目拆迁收尾，推动实现回迁房全面开工和部分居民回迁。 城市的更新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最近一段时间，天津连续揭牌了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天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合成生物学、现代中医药、细胞生态5家海河实验室，将开展战略性、前沿性、前瞻性、基础性、综合性科技创新活动，助力产业跨越式发展。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赵征的报道。 上个月底，第5家海河实验室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正式揭牌。这家实验室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组建，汇聚了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博士后等590多位攻关主体。实验室将紧密对接相关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与相关企业需求，开展科研攻关。中国科学院院士、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军说， 第一个研究方向是新碳基物质的催化合成，为我国医药、农药的绿色创制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第二个方向重点研究高端化学品分子结构设计的绿色合成理论， 旨在攻克我国电子化学品膜材料的紧缺难题。第三个方向是新能源材料，开发深海、低温、深空等极端条件下的电化学储能系统。第四个研究方向，破解碳基物质清洁利用难题。 截至目前，本市共成立了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合成生物学、现代中医药、细胞生态这五家海河实验室。每家实验室都由全国知名院士领衔或加盟，同时与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深度对接。市科技局党委书记毛劲松说， 这五个方面从目前来讲囊括了天津几个主要的产业方向，我们也会把这五个实验室力量整合在一起，让他们之间的成果和核心技术互相之间得到借鉴和应用，促进的全市产业和研发的力量进一步实现整合对接，成果迅速的转化，使企业呢它的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前不久，九家涉及生态、交通等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企业相继落户天津市宁河区，预计总投资将达150亿元。宁河区也将为企业落实好拿地即开工政策，提供保姆式服务，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近日，新天钢德才科技集团、铁鹰特种车、远大科技集团、天津飞人通用航空等九家制造业企业纷纷签约落户宁河，预计投资将达150亿元。生产新能源空调、智慧能源的远大科技集团瞄准宁河区生态利区理念，将与宁河区开展超低能耗建筑应用、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洁净新风系统改造等方面合作。公司总经理易展能说， 在宁河区来打造天津第一个双碳的示范区域，用远大的所有的这个技术，我们的资金，把宁河的大型的公共建筑、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的工作开展下去。 宁河区合作交流办副主任王楠说，宁河区充分利用区位、交通、生态、空间、人文五大优势，招商引资势头强劲。 本次签约这九家企业呢，都是以生产制造为主，也是贯彻咱们制造业立市的一个要求。下一步呢，我们积极的挖掘项目线索，把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呢，作为我们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争取引进更多的这种龙头带动的项目。 宁河区委书记白凤祥表示，宁河区将实行制造强区战略，将打造更具亲和力的营商环境。 比如说拿地即开工，让它尽早的落地投产打产。同时呢，我们也要提供保姆式的服务，有求必应。 河北省将以国家高新区为依托，创建河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今天召开的河北省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传来的消息。会上介绍，到2025年，河北省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将达到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 80% 以上，将推动沧州、衡水、邯郸和邢台高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 对于新获批认定的国家高新区，河北省将给予资金支持，用于开展园区建设、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鼓励市县政府支持开发区的内各类主体围绕优势专业领域，完善科技企业孵化育成链条，构建基于创新定量评价的科技企业增信机制。对于开展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的高新区，根据积分评价结果给予资金支持，用于加快培育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 加强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为项目融资畅通渠道，争取国家安排用地计划指标，为项目建设提供保障。今年以来，河北省聚焦重大项目升级加力，落实了一系列举措。截至今年十月底，河北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了8100亿元，提前完成了全年的投资目标任务。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今年，我省制定河北省“十四五”重点项目建设指导意见，立足各地功能定位，深入谋划“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省发展改革委实施重大项目升级加力行动，18家省级金融机构与100多家省重点项目单位进行对接，为项目融资畅通渠道。此外，省发展改革委还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筛选一批重大项目，争取国家安排用地计划指标1.1万公顷，为项目顺利建设解决燃眉之急。今年以来，保定市充分用好区位优势，汇聚京津高端创新资源，稳步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位于保定涿州的五矿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目前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开工。 中国五矿涿州科技产业园运营总监王洪民： 我们整个园区呢，计划引入20家以上的五矿和中冶下属的子公司，预计呢是在2023年的年初能够全面的入园。一期全面投产之后呢，能够达到50亿左右的年度的营收，也会创造近1000人的新的工作岗位。 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截至10月底，我省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104.1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的101.3%。此外，我省不断加大项目储备力度，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储备一批产业支撑项目。截至10月底，省市重点前期项目共储备2053个，总投资2.2万亿元。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先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中考体育新增了乒乓球、体操、武术、游泳等14个项目供学生选择。今天召开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方案将分年级过渡，逐步推开，直到全面推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中考体育新方案中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现场考试，其中过程性考核分值提高到40分，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30分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10分。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 我们把所有的增分的40分就按照国家的基本健康体质的达标的标准，已经运行了多年的，而且我们在时间的设置上设置在了4年级、6年级、8年级，让孩子有一定时间的这种积累和锻炼。我们的目标是让绝大部分孩子应该达到体质健康的基本标准。那我们在分值的设置上，2以上就给满分。 现场考试部分仍为30分，包括4类22项考试内容，除了中长跑必考以外，新增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武术、跳绳、游泳等14个项目，每名同学可以从不同类别中挑选3项参加考试。李毅说， 一方面呢，体现了对孩子们体育兴趣的激发和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呢，适度的分类和组合也引导孩子们同时在集体合作、对抗竞争、个人技巧，包括耐力、力量、速度和激情方面有更完整的体育素养的获得。 方案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将分年级过渡逐步开展，直到全面推行。今年入学的小学1、2年级学生将全程参与新方案评价考核，中考体育满分达70分。 在交通方面，北京地铁8号线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北京市重大办和京投所属北京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今天发布，北京地铁8号线还没有开通的剩余3站，金鱼胡同站、王府井站、前门站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届时，沿中轴线铺设的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将会正式形成。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8号线金鱼胡同站，空载试运行的列车基本上2分钟就进站一趟。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副总经理吕高峰说， 按照开通时间的标准，从瀛海站发车到朱雀口我们乘客进行清理，在这3站不载客运行，到美术馆以后我们重新载客，那么继续运行。从北边发车到了美术馆以后呢，我们进行清客，到了朱雀口以后继续往南跑。这样呢，说整个全线呢进行一个贯通运营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大概在12月17号完成。 而在站厅层，最后的装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金鱼胡同站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北端，共设置5个出入口，其中4个和周边商业相连接。中铁16局集团这个车站的项目经理玉阳说， 有银泰商场、新端 APM 商场、王府国际，还有一个是在建的海港城商场，互联互通，能满足乘客进入商场能够减少行走的时间。 八号线剩余段共3站4区间，全长4.3公里，贯通运营后，八号线将从最南端的瀛海站到达最北端的朱辛庄站，将近90公里，运行时间约1个半小时。吕高峰说， 贯通完了以后呢，把北京市啊中轴线的这几个区域里边整个连接，将有效缓解8号线、5号线、4号线的交通压力，对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缓解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打通断头路，增设机动车道。截至目前，丰台区2021年交通疏堵及综合治理工程全部竣工，开始验收。据了解，这次交通综合治理工程涉及5处疏堵工程、2个区域、9所学校、4所医院和12个地铁口，将有效改善市民的出行条件。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丰台区壮维路南北走向，北交丰台北路，南交晋源路，附近有壮维花园等小区，还有丰台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前因违建占路，壮维路北段约70米的道路无法通行。今年， 丰台区城管委打通了断头路，使壮维路和丰台北路形成了微循环。壮维路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张爽介绍， 从10月15号施工单位开始进场施工，2个月左右完工了。配合断头路的打通，南段两侧人行步道也进行了完善设计。我们在这条路呢，也准备安装违法停车抓拍的设备。 丰台区太子玉路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长兴路相交，原本太子玉路双向两车道，出行高峰期间，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集中了直行、右转和左转的进城车辆，道路拥堵严重。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工作人员李阳介绍， 接到居民的反映情况，我们来现场进行踏勘，把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扩展为两条，一条直行加左转，一条专用车道，现在有效地改善了南向北方向通行的一个交通情况。 丰台区2021年道路疏堵及综合治理工程，截至目前已全都完工。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赵俊奇介绍， 比如我们对天坛医院西门的繁阳路上的范家村桥进行加宽处理，对丰台黄土岗小学、云岗中学周边的道路标志标线进行复化湿化，安装违停抓拍等设备，还对角门西站、大红门站等12处地铁口周边的共享单车停放区域进行了湿化。我们将继续加大疏堵和综合治理的力度，使丰台区的交通更加便捷。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天津将推进外部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公交免费乘车，推进地铁 AI 人脸识别无感支付。昨天，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实施，提升了京滨双城、京津双城间的通勤效率。接下来，天津市还将通过重大项目建设、便民举措创新，为市民出行和通勤提供更多选择。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董朗的报道。 近年来，本市公共交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轨道与公交两网融合度不高，公共交通吸引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今年6月，公交地铁联乘优惠政策正式出台。市交通运输委主任王奎臣介绍说， 目前每天约有2.5万人次享受联乘优惠，累计已有300余万人次受益，节约出行的成本在300万元左右。公共交通的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7%，深度促进了公交和地铁两网的融合。 今年，市交通运输委通过早晚增开一列京滨轻轨直达快车，协调优化京津城际延长线发车时刻，以及完善滨海站乘客接驳线路等举措，不断提升京滨双城、京津双城间的通勤效率。王奎臣表示，下一步还将通过大项目建设、便民举措创新，为市民出行和通勤提供更多选择，带来更多方便， 确保京滨、京唐两条高铁2022年底前建成通车，启动京滨高铁北辰至滨海新区段建设，推进外府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公交免费乘车，推进地铁 AI 人脸识别无感支付，实现快速通行，开通运营地铁4号线南段、6号线二期。 近两年，二手车网络拍卖渐成风潮，消费者却可能在不知情时买到事故车。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明确拍卖公司的瑕疵查验和信息披露义务。未来，机动车拍卖瑕疵情况说明有望成为消费者的购车保障。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近年来，二手车网络拍卖渐成风潮，其中大量车源来自保险公司的全损车，可能涉及水淹、火烧和重大事故。朝阳法院民二庭庭长李增辉介绍， 拍卖法和拍卖管理规定里边都有车要委托拍卖，需要告知人家这台车所有的瑕疵，平台它和保险公司和 4S 店你有这个义务主动询问去，正常情况下还有继续维修使用价值的，修完之后上二手车去拍卖已经符合报废的标准了，交给车辆拆解厂。现在报废或者不报废擦着边灰色领域地带的这些车就进入了拍卖的渠道以内了。 朝阳法院调研发现，近3年审理机动车网络拍卖案件28件，占到拍卖合同纠纷的1/4。除了瑕疵查验的漏洞， 拍卖车辆的展示也不充分。民二庭法官助理高世华介绍， 拍卖公司在网页只是以文字的形式简单的形容现状，现场提车的时候会签一个格式性的条款，认可以车辆现状为交付标准，其实是对消费者的权益有很大的侵害。 目前实行的机动车拍卖规程只对车辆的权属有明确要求。对此，朝阳法院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明确机动车拍卖瑕疵情况说明的形式，未来消费者有望依据这份说明最大程度避免购买到事故车辆。高世华介绍， 委托人必须就车辆的事故情况、保险理赔情况还有维修情况进行明确的披露，拍卖公司也要主动去查验这些信息，希望从源头上要求你必须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医疗方面，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北京市医保局今天介绍，前两天第一单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直接结算成功。据了解，这名参保人经青海省完成备案手续之后在北京就医，发生医疗费用 179.63 元，直接结算后医保基金支付 129.63 元，个人现金支付50元。 据介绍，这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五个病种。试点人群范围是已经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继续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需要提醒的是，全国各地统筹地区门诊慢特病范围存在差异，参保人员所患疾病是否属于门诊慢特病，需要依据参保地医保规定确定。关注三地热点新闻， 国际视角。 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条让许多打工人会羡慕的消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定于明年的1月1号起推行每周四半天工作制，每周工作日的时间止于周五的中午12点，完整的双休日则从周五、周六调整为周六、周日。按照阿联酋官方媒体联合酋长国通讯社的说法，到时候阿联酋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每周工作时间少于五天的国家。 新规将在阿联酋政府部门强制执行。联合酋长国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政府希望延长每周休息时间，有助于民众更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提升幸福感，同时提高工作表现，增强阿联酋经济竞争力。据路透社报道，作为海湾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旅游中心，阿联酋近年来通过多项措施吸引外资、人才和鼓励创业，包括发放居留时间更长的签证。暂不清楚工作时间的调整会对外籍务工人员产生怎样的影响。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都出现了吃紧的状态，许多工业产品比如芯片的产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全球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供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以上原因，最近日本的新汽车产量也随之下降，导致11月二手汽车成交价格升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报道，11月二手车成交均价为 93.8 万日元，为10年来最高，比2019年11月成交均价增长 31.5%。 受日本国内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严重不足与芯片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丰田等大型汽车制造商纷纷停产减产，日本国内新车销售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同比下降。二手车市场的业内人士说，一方面新车短缺使得日本有车族暂缓了车辆的换置，二手车因此受到了影响，进而推高了成交价格。另一方面，亚洲和非洲对二手车的需求增加也助推了价格的上涨。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月9号消息，当天11点05分左右，日本鹿儿岛县土嘎拉群岛近海发生里氏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最大震感为日本标准震度5强，目前没有发生海啸的危险。 纽约市警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纽约市今年截至12月5号，仇恨犯罪案件较去年全年增加了近一倍，其中针对亚裔的犯罪案件增幅最大，达到了 36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8号援引纽约市警察局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本月5号，纽约市今年发生的仇恨犯罪案件达到503起，较去年全年的252起翻了将近一番， 其中针对亚裔的犯罪达到129起，而去年全年为28起，针对犹太裔的犯罪达183起，较去年全年增加51.2%。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造雪工作进入了倒计时，接下来将根据天气的情况，首钢滑雪大跳台预计将于一周内正式启动造雪。实现滑雪大跳台银装素裹的秘密就藏在大跳台的脚下，七台造雪枪和四台造雪炮已经准备就位，以满足出发区、驻滑坡、起跳区和着陆坡对于雪量和雪质的不同要求。一旁的造雪泵房以及供水供电系统也已经调试完毕，静待气温条件适合启动造雪。 造雪工作将根据天气情况启动，初步定于一周内开启，而2022年1月20号造雪结束，持续时间长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期间工作主要包括赛道本体造雪、除雪区存雪、塑形以及配合二次塑形团队补雪四个阶段。 可以预约中英文讲解，进隧道之前有人带着做耳鸣操，车厢里配置婴儿的充气床，这样的高铁服务正出现在服务冬奥的京张高铁列车和沿线的北京北站、清河站、太子城站。冬奥倒计时不足两个月，记者跟车体验了京张高铁雪之梦乘务组的升级服务。 雪之梦乘务组还持续进行国际礼仪的培训，虽然疫情期间乘务员都戴上了口罩，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微笑训练。参训的乘务组人员说，眼睛微笑的弧度也能让旅客感受到温暖。为了在乘务服务过程当中展现最美的笑容和体态，雪之梦乘务员平时会横着咬一根筷子练微笑，头顶书本来训练站姿。 从只会在永定河上打出溜滑，到举办上千人规模的冬季冰雪运动会，以山闻名的门头沟区打造冰雪运动组合拳，在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邀请冰雪进校园。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门头沟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门头沟区从201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4届的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每年大约都在11月到12月之间面向全区的中小学。这个具体的比赛呢，设有这个校内赛区、冰场赛区和雪场赛区，一共涉及的项目大概有10余项，年均呢青少年参与人数呢大概达到2000余人。这项赛事的举办呢，对青少年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提供了平台，对后备人才的发掘培养、青少年了解关注北京冬奥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每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基础上，门头沟体育局联合各中小学开动脑筋，让各式各样的冰雪训练走进孩子们的体育课中。通过一系列冰雪旱地化的改造，让青少年掌握滑冰滑雪技巧。万丽介绍， 门头沟区将校园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教学重点内容，通过课程与阳光体育活动整体推进，先后引进旱地冰壶、旱地滑雪等项目。每所学校结合实际都会选择1到2项替代项目，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初步体验参与冰雪运动。 在区体育局支持下，大峪一小内的实践基地被改造成了仿真冰速滑馆，采用荷兰仿真冰技术，让这所乡镇小学的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的滑冰训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对外展示北京红色旅游资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红色遗存》为基础，联合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了北京红色旅游地图。这份地图在今天，也就是129运动86周年的日子发布，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以及市民出游提供了精确的指南。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红色旅游地图正面包含了本市120家红色旅游景区、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以及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布信息。地图背面印制了9条北京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在我们这个地图展示这些 红色旅游信息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9条红色旅游竞品线路，也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觉醒年代之旅，就是从北大红楼开始。那么实际上是给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红色旅游的出行指南。 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美团还共同发布了最新版北京红色旅游大屏，分享了2021北京红色旅游数据报告。 网上海量的评价数据当中分析，热词有中国共产党、胜利、红军。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平台已经收录的红色景区85个，占到总量的70%以上。平台上红色景区多分布在东城、房山、朝阳、西城、海淀等区。今年一到11月份，通过美团平台预约红色景区游客共计210万人次。榜单中，故宫博物院、卢沟桥、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人气较高。美团公共事务总监严博表示， 我们为红色景区提供一些数字化、智慧化、运营升级方面的一些知识培训啊，希望通过一些硬件，还有一些大数据产品、软件方面的支持，帮助红色景区提高运营水平，更好地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化的旅游服务。 北京城最大的绿肺温榆河公园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个区的交界地带，清河、温榆河两条河的交汇处。其中，顺义板块是温榆河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记者从顺义区了解到，温榆河公园顺义一期预计年底主体工程完工，明年5月向市民开放。 温榆河公园总体规划范围为30平方公里，其中顺义段占地面积为7.5平方公里，重点打造故城记忆、温榆画廊等主题景区，预留战略留野162亩，为公园成长预留好蓝绿空间。顺义二期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拆迁组织实施方案也已经基本完成，计划在明年的6月取得立项批复，明年9月开工，在2023年年底完工。二期将以京承高速为界，划分为温榆画廊组团和河湾绿洲组团。 日前，天津市和平区文旅局公布全区最新增补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位于天津和平区赤峰道83号的张爱玲旧居被纳入和平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名单。这份名单的公布，让长期备受关注的张爱玲天津旧居地址争议尘埃落定。张爱玲旧居开门迎客2个多月，来这里参观的张迷络绎不绝，成为和平区又一处网红打卡地。 被誉为天才女作家的张爱玲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派，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一直备受影视界的喜爱，先后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金锁记》《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推出的京剧《杨家将》将于元旦在中华剧院唱响。《杨家将》是京剧艺术大师杨宝森先生的经典代表作，其中诸多唱段已经成为京剧老生唱腔的经典范本。 最近，上万只野生大雁飞抵河北邯郸磁县义泉湖畔栖息越冬，构成了一幅冬日里的湿地生态美景。详细情况，来听邯郸台记者江南的报道。 义泉湖畔群雁翱翔，雁声阵阵，成群的大雁或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或在湿地里觅食，或在湖面嬉戏。磁县下庄店村民韩宝祥： 每年这个到家11月份都出来了，到12月份最多，天越冷它最多，多的时候正下上万，铺天盖地的，特别壮观。 据了解，大雁来自西伯利亚，每年的10月中旬陆续飞抵义泉湖，白天外出觅食，晚上栖居于湖水中央，第二年3月份左右迁徙飞走，时间长达5个月。近年来，磁县不断加大对义泉湖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湖水清澈，水产丰富，湖畔植被茂密，为野生大雁等10几种候鸟栖息越冬、繁衍生息提供了适宜场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磁县分局办公室主任李小亮： 近年来，磁县一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义泉湖景区、如意湖湿地公园、上河明里湿地公园等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 今天，天津放归珍稀鸟类江西行活动正式启动，在天津获救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以及赤麻鸭等15只野生候鸟，在本市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踏上回家之旅，从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驯养繁殖中心出发，一路跋涉1000多公里，直至江西省鄱阳湖候鸟越冬地。到达目的地后，这15只野生候鸟将被放归大自然。 昨天，